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丰收的报告文学《西长城》。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俄罗斯作家塔加贝的剧本《灰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丰收的报告文学《西长城》还有一个副标题《新疆兵团一甲子》。听了这个副标题，我们就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了。1954年10月7日到2014年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走过60年风雨历程。丰收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比喻成祖国的西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奔赴新疆，连同和平起义的桃枝岳部官兵，在辽阔的新疆大地上剿匪平叛，建政维稳，修渠引水，开荒造田，植棉花，种瓜果，历经多年苦心经营和辛勤耕耘，付出无数生命汗水和泪水，终于使新疆的大片荒原变作绿洲。60年风雨历程，使新疆兵团成为维系中国边疆稳定的西长城。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正是围绕这一段壮阔而又传奇的动人历史展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志光对这本书的评价为：自始至终诠释着挥剑绝浮云，铸剑安天下的兵团精神。丰收是新疆兵团作协主席、新疆作协副主席，著有报告文学《中国西部大监狱》《梦幻的白云》《西上天山的女人》《绿太阳》小说《骆驼峰》等。六分之一疆土的呼唤获得新疆十年优秀文学创作奖，绿太阳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优秀文学创作一等奖。他撰写的电视系列片《最后的荒原》获全国5个1工程奖。毫无疑问，20年磨一剑的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是丰收的又一力作，也是近年来新疆乃至国内纪实文学的一个重要成果。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西长城的部分内容。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949年冬至那天，二军第五师15团进驻古城和田，建立起共和国的新政权。自12月5日启程阿克苏，1800名指战员历时18天，行程1600里，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12月25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发来贺电：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行军记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至此，这支部队剿匪平叛，建政维稳，守昆仑边卡，筑新藏公路，修渠引水，开荒造田。1949年10月13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2师60师师长张仲汉率入江先遣队启程赴酒泉。张仲汉率领入江先遣队西进的路线，就是左宗棠当年出甘肃与子亲征的路线，经鄯善、吐鲁番、托克逊，他们到了两座大山之间的一个小镇库米什。在宿营时遇到从迪化来的新疆水利局长王鹤廷、地质所长王恒生及其他农林水牧技术人员，面交了陶志岳将军致张仲汉的亲笔信。第二天经和硕到达燕齐，这是一个人口不到10000的小县城，驻军是起义的128旅，旅长陈俊第二天上午送帖子来请张仲汉吃饭，但张仲汉已在清早出发到开都河南岸的荒地和南北江山隘要道铁门关去踏勘了。在张仲汉面前继续前进的是我军第四师和第五师，后面相继到达燕齐、库尔勒地区的是第六师，师部设在燕齐。1949年11月入冬后的开都河南岸空旷辽远，策马四野，极目天际，跟着师长跑了几圈，谢高中看着虎拉山也没刚见识那么高了。这一天师长张仲汉勒马虎拉山下这一片叫哈拉毛敦的荒原。你们看， 英气勃勃的师长兴奋地说，多么大的一片土地啊，老谢，你这位南疆湾大生产的劳动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哈兰茅盾不知比南疆湾大多少倍，等着你这个大英雄来开发。 张仲汉点将，在谢高中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谢高中15岁投身革命，自济南自卫军与359旅719团合并，就跟随张仲汉南征北战，枪林弹雨，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王震司令员命令六师组织先遣队提前进江，为大部队进江后开展大生产做准备。张仲汉师长点的第一个人就是17团副团长谢高中。张仲汉对他说，你和我一起先进江，抗战中你立过功，当过英雄，现在看来再当战斗英雄的机会不多了，你也是南泥湾大生产的劳动英雄，到新疆去，那里大得很，不知有多少个南泥湾等着你这个大英雄施展拳脚。谢高中却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九死一生打下了江山，枪林弹雨刚走出来就要放下枪杆子，手握锄把子了。开始几天谢高中一言不发，但心里却想得很多。部队驻扎的燕齐说是一座古城，却满眼破败荒凉的景象，出城便是荒滩，一望无际，脚下只有牛羊踩踏出来的羊肠小道，寒风吹来，芨芨草像海水一样摇荡起连天的白浪。他寻思着大部队抵达如何安营扎寨，年轻的师长却说，老谢高兴吧，比南泥湾强多了吧，争取政权搞建设是最高目的，这千古荒原，这半壁河山，我们守定了，坐定了，干定了，有多少劲儿也能使得上。谢高中不知所云地哦了一声。张仲汉立即向他发难，做梦还是昨晚失眠了？是想大妹子尊夫人？张仲汉的玩笑如一瓢冷水灌顶，谢高中赶忙辩白，不是不是，一不是做梦，也不是想老婆，我是担心这穷地方部队一来住无房吃无粮，向前进连一条路也没有，这可真难啊，难得我直发愁。张仲汉说，军令在身，任何忧郁迟疑等待都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称，没有休整的机会了，你明天就和我一道去踏勘定点。 第二天凌晨，他们便迎着初冬的寒风出发了。一跳上燕骑马宽阔的马背，这些腾跃如虎的生灵好像理解骑手们的心情，一溜小跑便进入了茫茫草原。军事地图对于张仲汉来说不是挂在图上，而是刻在心上，沿着开都河直奔开来渠边的哈拉茅盾，即使没有向导，他也不会迷路或者迷失方向，他能凭山望水判定方位，知道自己所处位置的地理坐标。哈拉茅盾算什么地方，开来渠也不过像一条自然形成的水沟。张仲汉给谢高中介绍过，别小看这个地方，这里曾经是左宗棠屯兵的地方，开来渠就是他的部下开的，他懂得边塞一方土，为屯田才能养兵安民，为民安方有国泰，不过他的谋略终成泡影，你谢高中就带17团来哈拉茅盾。谢高中听到师长指名道姓要他屯住哈拉茅盾，心中委实一震，脱口惊呼出，要我啊？是要你，这里除了树顶蒙古包便是一座喇嘛庙，你就把司令部安在这里，你身后是虎拉山，左侧是开都河，南去是铁门关，平高临险，有山有水有地有关，北扼河境，东镇燕齐，南去铁门，西边的山便是你17团的天然后盾，只要发动同志们干起来，你谢高中比他左宗棠气派大多了，左公去后留下杨柳3000棵，叫诗人赞叹，引得春风杜玉关，我们要栽他10000棵，我们要留住春风绿边疆。老谢还有什么顾虑呢？他的激将法用得很好，谁心里不清楚啊？哈拉茅盾不就是个大芨芨草滩吗？六师的底子是359旅，在延安就是中央警卫部队，保卫延安转战陕北，359旅和中央纵队不离左右，战斗在一个战壕。老旅长王震一声令下，军人的命运全变了。说心里话，当时我也有些想不通。谢高中说，不是怕苦，打了10多年仗， 天天枪林弹雨，死都不怕，种地那点苦怕个啥呢？能苦过南泥湾吗？是太留恋部队，想去国防军。张仲汉讲得好，新疆这么大一片国土，你不来我也不来，丢给谁？新疆是中国的西大门，你不守我不守，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睡觉能踏实吗？部队进驻哈拉毛敦当天就投入开荒挖渠制造农具的备耕工作。 好，朋友们，丰收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西长城》，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新疆刚刚解放的时候，人民政府和解放军面临巨大的困难，祖国的西大门必须有具有筚路蓝缕、开天辟地的勇气的人来守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有特殊意义的部队应运而生，解放军战士一手要拿枪，一手要拿锄头，既要守卫安全，又要自给自足，既延续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又在体制与运作上有所创新，60年来为新疆的建设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西长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它的发展历程，可谓一部史诗之作。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作品。 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俄罗斯作家塔加贝的剧本《灰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从前有一个小姑娘，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爸爸又娶了个寡妇，寡妇带了两个女儿，大的叫绣球花，小的叫百灵鸟，她们呢都比小姑娘大，小姑娘就把她们称作姐姐。继母对亲生女儿百般娇宠，对小姑娘却是横加虐待。父亲去世以后，小姑娘成了不花钱的佣人，稍不如意便拳打脚踢。小姑娘已经16岁了，却吃不上穿不上。说也怪，小姑娘尽管吃的是残羹剩饭，可还是长得白白嫩嫩的，干着脏活累活却有一副匀称的身材，天生的丽质让人看了就喜欢。特别是她那一双非常可爱的小脚，遭到了姐姐们的嫉妒，不但不给她鞋穿，而且让她穿着一双破木拖鞋。继母和两个姐姐从来不叫小姑娘的名字，认为她只是个干脏活的佣人，管她叫灰姑娘。久而久之，小姑娘究竟叫什么，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了。 一天，继母和两个姐姐乘车去买东西，灰姑娘干完了所有的活后，直起身子喘了口气儿，坐到壁炉前的小凳子上。妈妈活着的时候，小姑娘经常坐在小凳上，倚在妈妈的身旁，听妈妈讲故事。可现在，她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只听见火苗噼啪噼啪地响着。他估计继母还得过一会儿才回来，就独自玩了起来，调着烧火棍烙铁成了他的伙伴。他抱着烧火棍调着烙铁跳起舞来，正玩得高兴，忽然门开了，继母他们一阵风似的回来了。继母看见调着放在摇椅上，大叫起来， 怎么把脏笤帚放到我的摇椅上，还抱着个烧火棍满屋里的乱蹦，嗯？ 然后母老虎似的冲到灰姑娘跟前，用手拧她的胳膊。大姐天生一双斜眼儿，此时她的眼就更斜了，她叉着腰说， 妈，